第一，以諸眾生就普施無畏，就是如果我們離開這個殺生，就有十種離開這個老年的辦法。第一，於諸眾生普施無畏，就是離開這個經部。我們以無畏來布施眾生，不殺生，我們生生世世就離開這個驚慌恐怖，不會呢令自己有這個驚慌恐怖。為什麼呢？就因為你以這個無畏布施給眾生，如是無畏布施之因，日後你也都招感到這個無畏的果報，所以生生世世就離開這個驚慌恐怖。十利老法其中之第一種就是離開這個驚慌恐怖。咁啊，説明我哋啦，學佛嘅人千萬咧就唔好殺生啊！如果殺生食肉，都係結冤結仇，咁啊冤仇結得多啦，咁啊自己日後點樣得到解脱咧？嗱，例如今日就係民間嘅端午節，咁啊呢個街市嗰啲雞雞鴨鴨啊，嗰啲豬啊，都唔知死幾多千千萬萬隻。咁我哋就話過節，咁好日子歡喜啦，咁佢咪起不住當災。但係呢一種將別人嘅痛苦而當為自己嘅安樂呢，咁呢個冤呢就結得好大啦。咁所以我哋最好就唔好參加。咁今日呢最好仲係食齋，咁等於話今日唔論佢殺幾多個豬，燒幾多個豬，劏幾多隻雞，幾多隻鴨啊，一概呢以我自己冇份。我今日過節食齋呢，過得個清清淨淨，點一個冤，點一個仇，點一個恨啊，一概呢與自己呢就係無關啦。咁一旦參加呢個世俗，照樣去劏，照樣去殺啦，咁呢個冤種落去，我哋生生世世啊都要還呢個冤，要還呢個恨啊。如果我哋冇咗呢個殺生害命嘅業嘅冤啊，我哋就生生世世離開呢個驚慌恐怖啊，就唔會有還恨啊，呢個還呢個冤咧嗰種嘅驚怖啦。咁佛為著咪做眾生嘅模樣，佛有情之事咧都要受呢個殺生嗰種嘅果報嘅。佛在世嘅時候有一次呢個琉璃王就要朱色種啊，佢想做個新皇帝，所以佢要殺呢個釋迦嘅種族。我哋教釋迦牟尼佛就係釋迦嘅種族咧，當然咧殺唔到佢啊，佢殺佢呢個在家嘅釋迦嘅種族就殺唔到佢嘅。只不過佢咧正當作為琉璃王朱色種嘅時候，佢都感到頭痛啊！咁嗰啲弟子就問佢啦：個世尊啊，佢哋已經久已成佛，離開呢個老亂之化啦，點解琉璃王朱色種嘅時候，你都感到頭痛，痛到好似裂開咁緊要咧？佛當時就同舍利弗尊者咧就講古仔啦，即係講故事因緣，講佢縮身嘅故事因緣。佛咧同舍利弗講，佢話過去啊，好久好久以前，有一個城咧叫做羅月奇大城啊，當然個天氣咧就旱災啊，冇水啊，即係唔落雨，就變成啊天旱啦。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咧，都係天旱，未曾落過半點嘅雨。因此種喺地上邊嘅植物啊，冇咗呢個雨水啦，當然佢就唔會生啦，就包括呢個五谷啊，我哋五谷啊、瓜啊、果啊、菜啊，你話嗰啲泥土冇水啊，佢點樣生長咧？所以嗰年天旱，地上啊，對於人類有所貢獻、供給人類嘅飲食嘅五谷、瓜果，完全都唔生啦，就變成咧就饑荒啦，降臨到每一個人嘅頭上嚟。嗰陣時嗰啲谷米啊，非常嘅昂貴啊，要用一升嘅黃金啊，先至可以換翻一升米。 你話啲米幾矜貴啊？富有嘅人家仲可以勉強去應付啊，但係嗰啲貧苦嘅人家啦，佢都本身已經貧苦啊，佢就邊次可以有能力去用一升嘅黃金去換一升嘅谷米呢？咁啊，當然就冇能力，就只有捱飢抵餓啊！就挖咗去嗰啲山上咧，挖嗰啲樹頭，挖嗰啲草頭咧，咁啊將個主林煲淋佢嚟食。就或者到嗰個河嗰啲海裏邊咧，如果佢仲係有水嘅，明晨咧係乾涸嘅，咁啊有水就有魚啦，或者咧佢捕嗰啲魚咧嚟到作為咧普通人嘅食糧。咁啊，當時呢個羅宇城裏邊有一條村啊，就叫做知月，係一條小小嘅村落。咁啊，村嘅東邊不遠嘅地方有一個大池啊，好多水嘅。嗰啲池水咧，都可能由於佢深嘅關係啊，嗰啲水就喺自己呢個池底裏邊冒出嚟，所以即使天旱冇落雨啊，佢都唔會因為冇落雨咧而冇水，唔會乾咗呢個池。嗱，咁啊，池既然有水唔乾咧，就當然係有魚啦，有好多嗰啲大條嘅魚啦，喺呢個池裏邊咧生活。咁啊，由於呢一條村饥寒之故，咁啊，村里边嘅人咧就个个都肚饿，冇得食啦，就一齐啊，不约而同咁咧，都话去嗰个池里边咧去捕鱼，咁啊，希望捕到嗰啲鱼咧，当为啊自己嗰种嘅粮食。咁啊，当时呢个池里边咧就有两条特别大嘅鱼，咁啊，一条叫做阿夫啊，一条就叫做多士。呢兩條大魚咧，啱啱同時啊，就俾呢一條村嘅人咧捉咗，網到佢，咁啊將佢放喺呢個村面前啊，呢個沙地嘅地方，咁啊嗰條魚如果放喺呢個沙地嘅上面，滿地都係沙，當然呢條魚咧應該就算你唔劏佢啊，佢都唔會生存得幾耐啦，何況將近要劏佢嚟食咧，咁呢兩條魚當然佢亦都有靈性啊。佢亦都知道啦，知道咧自己應該唔會生存，一定俾人家劏，俾人家殺。咁佢個心咧又懷起一個恨嘅念頭啊！佢話：我哋兩條魚喺我大池裏邊生活，與你哋無關啦、啊。我又冇妨礙你哋，點解你哋捉我嚟殺咧？佢話：好。佢話：你今生殺我啊，我來生亦都照樣殺翻你哋。佢就恨啦。咁啊！呢一年恨心一起咧，當然就種下呢個所謂恨嘅因啦。咁冇幾耐咧，佢就真係咧，俾嗰條村嗰啲村民咧就殺咗劏咗咧，攞嚟做飲食啦。咁啊，未曾劏一條魚嘅時候啊，有一個細路仔，佢只係四歲大，當然就唔係幾懂事啦。見到兩條大魚喺個沙地嗰處擺擺下個尾，即係拍拍下個地啊！佢冇水啦嘛，冇水佢都唔可以生存，都覺得辛苦嘅喎，而且底下又係沙，沙又熱嘅，咁啊覺得咧自己喺個沙上邊啊，咁啊當然冇辦法生存啦。佢條尾咧咁就拍拍拍啊，咁啊直接嚟到解自己個困苦啊。咁啊呢條魚正在拍尾嘅時候，咁啊呢個四歲嘅師睇到好得意，好有趣啊！嚇呢條魚乜咁得意嘅咧？咁佢因為覺得有趣啊。咁啱佢睇到有一條竹仔啊，咁個即刻執條竹仔咧，喺呢個魚個頭上嘅輪流啊，呢邊打幾下就輪到呢條魚，呢條魚喺我頭上打幾下咧就輪到嗰條魚，咁啊於是兩條魚啊咁樣輪流，咁啊打呢兩條魚個頭，咁你打佢個頭咧，多少有啲痛啦，兩條魚個尾就咪越擺啦，而咁啊。白嗰個地啦，咁啊更加咪辛苦啦。咁啊當時佛就講啊，佢話當時呢一條村嗰啲人民，佢殺咗嗰兩條魚，呢啲人咧就係、是、現在啊呢、這個迦毗羅衛國呢、這個釋迦嘅種姓。咁啊呢條魚就係、是、啊其中一條。叫做阿夫嘅咧，就係、是、今時今日要殺呢個釋迦種族嘅流離王。 嗰條魚叫做多舌嘅咧，就係、是、呢個王嘅宰相啊，叫做惡舌婆羅門。咁啊，當時呢個小兒咧，就係、是、我嘅前身啊。嗱，咁啊，嗰陣時嗰條村嘅人要殺呢兩條魚，呢兩條魚心起親恨，你殺我，然後我要殺翻你哋，所以今日因緣成熟啦。他們就舉兵來到殺這個釋迦的種姓。他說那時候我做小孩子，因為用過一條竹敲打那些魚頭，他說我以示的恩緣之故啊，都竟然墮入這個地獄之中，受了都不知幾多歲幾多個千年的苦難啊，現在雖然是事過晴天啊，但這個習氣的餘殘都未滅啊，所以正當琉璃王攻打釋迦種姓、殺釋迦種姓的時候，他說我就會感到這個頭痛啊。他說我頭痛的情形痛到什麼程度呢？他說我告訴你，他說我曾經叫這個柯南尊者裝到四升的水，裝滿一個盤，他說我就用個手啊，咁啊響呢個頭上啊，將流出嚟嗰啲汗啊，即係我頭痛啊，痛到出汗啊。佢話我揾嗰個手啦，佢撥下嗰啲汗水，只要一滴啫，滴落呢個四星水裏面啊，呢四星水即刻就發滾啊，滾到直情咧冚唪唥乾曬。佢話裝水嗰個撥啊，熱到咧好似用大火用猛火啦。咁啊，燒到個紅咧，咁熱，倒一滴水進去啊，立刻都可以燒乾嘅熱度啊！佢話：假如呢個須彌山一個大山，本來佢哋應該咧係下邊咧就大，上邊嘅山頂啊尖尖嘅。佢話：假如呢個山頂啊有一個地方突出，好似特別都有一嚿生突出嚟。佢話有一油巡咧咁突出咁長。或者呢大到是以一百油蟲突出來這麼長，他說當時我頭痛啊、發熱啊，那種的熱度呢都可以將一油蟲或者一百油蟲突出的山呢都將它呢溶了它啊，變成都不突出。他說你知道我當時頭痛啊，那一種的熱力，那種痛苦的厲害。咁啊，呢個故事咧就係説明啊，我哋無論咧大恩大果、小恩小果，所謂每一個念頭、每一個動作都離唔開呢個因果啊。我哋係如是嘅因咧，就一定就會招感到咧呢個如是嘅果報，係肯定嘅，絕對咧唔可以咧係幸免嘅。所以我哋舉心動念咧。不要起这个恶念，不要做这个恶事，你起了恶念做了恶事啊，不正常的事一做了呢，我们这个因就做了，日后究竟怎样去还，怎样去受这个果报呢，那么也都自有啊这个因果呢去安排的。那么又有一次，佛呢一共有十路啊，佛呢由成佛直到去世於其中間幾十年講經說法期間呢，他遭遇到呢十年呢苦惱的事，剛才所講其中之一。現在還有一件呢又是與這個殺生害命呢是有關聯的，就是佛有一次他遭這個孫陀利啊個女子就對他呢是毀謗。咁啊，當時佛呢亦係同舍利弗講啊，佢話我點解啊會遭遇到呢個孫陀利女子個毀謗咧？咁佢話過去啊，好久好久以前，咁啊，在呢個波羅奈城中，佢有一個做戲嘅人啊，佢個名係叫做靜眼，係善於唱歌，亦都善於演戲。咁啊，當時呢個戲班裏邊咧。有一個同事亦是一個少女嚟嘅，佢個名咧叫做陸相啊。咁啊，陸相同埋呢個靜眼 兩個人因為同班同事之故咪成為好朋友，常常呢唔演戲放假嘅時候啊，佢哋兩個都係成雙成對去郊外啦去旅行。咁有一日呢，呢個靜眼都覺得冇乜事啦，咁又同呢個陸相講，佢話我哋今日冇乜事，亦都冇咩戲呢要我哋排演，有都係今晚嘅事。佢話咁好嘛，我哋利用啊今日得閒，如果好嘅天氣，我哋不如照往常一樣呢，咁大家去外面呢去旅行呢，舒適一下筋骨好唔好啊？咁當時呢個陸相答應啦，咁兩個人就結伴啦，就去外面呢散散心啦。咁當時呢個陸相呢打扮得呢係好端莊，佢所著嘅衣服呢係最華麗嘅布料，亦都呢是用这个最高贵的布料的人工是造成，而且颜色呢也都很灿烂很鲜艳很夺目。那么这个静眼一看到啊，看到个眼都红了啊，他因此呢他就起个贪念啊，他说假如啊我将他杀了，那么这件衣服就可以归我所有啊，咁我就將呢件衣服賣咗啊，就可以得一筆錢啦。但係佢一諗，我哋點樣去殺呢個陸相呢？殺咗呢個陸相之後，佢個屍體啊，就各邊將佢埋在邊處，可以毀屍滅跡啊，自己逃過呢個法律嘅裁判啦。咁佢正在動腦筋諗呢啲問題嘅時候，佢嘅眼呢就突然間睇到佢哋正在遊玩呢個郊外啊。左近呢有一間茅舍，咁茅舍裏面呢就有一位係辟支佛，即係正道辟支佛果嘅出世聖人，佢個名呢就叫做傲無為啊。佢就獨個兒，即係一個人呢喺嗰度用功修道。當時呢個靜眼一見到呢，佢又動腦筋喎，佢話呢間茅屋草舍只係辟支佛一個人喺度住，冇一個人，咁啊應該係最好嘅埋藏屍體嘅地方，因此佢就諗住咧，在第二日啊，等呢個辟支佛入城嘅托缽化石嘅時候，佢就把呢個錄像咧用好多啊好聽嘅説話，咁啊騙到咧呢個辟支佛嗰個茅舍裏邊咧，咁啊將佢咧就殺咗，咁啊就拆下脱下佢嘅衣服啦去賣錢。然後就將呢個陸相嘅屍體咧，就埋響呢個辟支佛嗰個茅棚裏邊啦。咁啊，時候咧，在呢個波羅內城啊，凡係認識呢個陸相嘅人，咁啊，當然每一個人都有朋友嘅。咁啊，佢嗰啲朋友啊，覺得好似好耐咧，都唔見咗呢個陸相。咁啊，點解咧？平時我哋常常都見到佢噶，點解呢一輪啊？总唔见到陆相呢个人呢，咁因此大家个心都怀疑佢唔知系咪失踪，为咩事佢失踪呢？咁大家都唔清楚喎。我既然好耐都揾唔到呢个人啦，我知有咩意外发生呢？咁因此就报案啦，咁报告俾当时嗰个国王。咁呢个国王知道咁嘅事啦，佢要负责呢个治安噶嘛，咁佢就派到好多嗰啲就话当警察嘅人员啦。或者嗰啲衙差咧，咁啊到處去找佢平時所去嘅地方，都去揾到啦。咁啊後嚟一去就去到呢個辟支佛所住嘅茅棚嘅地方咧，咁啊對佢哋有懷疑，咁就發掘一個新鮮挖嘅地方咧，咁啊先就發掘到啦呢個陸相嘅屍體咧，響呢個裏邊。咁啊當時大家就好誤會啦，以為呢個陸相。就是被这个辟支佛啊，所谓傲无为的人呢杀了，那么就肯定这个辟支佛傲无为呢就是个凶手啊，就是杀死陆相的人，那么因此不约而同将他绑起来，那么又打他又踢，那么跟着就送去这个国王的地方，就请这个国王啊看个怎样呢根据法律来个治这个辟支佛的罪啦。当时这个国亦都好嬲， 點解呢個修道人做埋啲咁冇廉恥嘅事啊？咁啊，為一件衣服，然後將一個女子殺死埋藏喺地下毀屍滅跡，咁啊，佢亦都好嬲啊！佢就同嗰啲人講啦，話你哋將佢捉住，去到呢個城門嘅南邊，咁啊，將佢綁喺度咧，用箭嚟射死佢。咁啊，如果用箭都射佢唔死嘅話咧，你就不如斬落佢個頭。咁啊，眾人咧依王嘅命令啦，咁啊，將呢個脱脂犯綁在一隻馬上邊啦，咁啊，打锣打鼓啊，咁啊，通街咯，好似遊行咁樣。咁啊，去呢個城嘅南門，準備咧嚟到去用刑。咁啊，正當佢遊街打锣打鼓嘅時候啊，咁啊，當時呢個正眼咧，佢所住嘅地方，亦都係呢個遊街咧所經過嘅地方喎。咁啊，呢個正眼聽見我點解咁嘈，有打锣有打鼓咧，佢咪就好奇啊！佢就伸個頭喺個窗出嚟望一望啦。哇！點解叫不望則已啊？一望自己咧，又驚亦都又害怕。原來啊，被綁住遊街嘅人就係、是、自己咧，要嫁禍於佢所謂嘅辟支佛，佢就拗無為啊。咁啊，知道自己創咗大禍啦。咁啊，即使現在唔俾人家拉到啊，日後咧都會俾人家拉到。亦都由於佢呢個良心嘅責備啊。咁佢自己咧就出去自首啊！咁既然佢出去自首，呢、這個辟支佛當然冇罪啦，冇罪咧就當庭釋放啊！但係當時持一尊辟支佛就回復自由之後咧，覺得呢件事情即係鬧得好大啊！當然係自己嘅業障啦，佢話留在呢個人世間冇乜意思啦，因此佢自己啊，咁啊用呢個三昧火。自己嚟到火化，免得别人咧再为呢件事咧对佢嚟做呢个口过。咁啊呢个正眼啊，后来又点样咧？当然系处死啦，亦都系处呢个杀头之罪。咁啊结果亦都系死于非命啦。咁啊佛讲因缘故事讲到呢处，就来一个归本咯。佢就同舍利弗讲啦，佢话。当时这个正眼就是我的前身啊，他说这个六相被杀这个少女呢就是现在这个孙婆来，他说我因为宿生为贪图这一件衣服而杀了这个六相，犯了这个杀业，他说我后来啊堕落这个地狱之中，由于不单说杀了这个六相啊，又冤枉咗呢個辟支佛，所謂罪上加罪啊！我墮於呢個地獄中咧，受呢個猛火焚燒，兼加上油喎，上刀山都唔知幾多個千萬年，後來又轉入惡鬼道，又唔知幾多個千萬年，後來又從惡鬼轉落呢個畜生道啊，亦都無數個千萬年，現在雖然成佛。但是余殃都未盡啊，所以有因緣故亦都要遭受呢個孫陀羅嘅毀謗，孫陀利嘅毀謗啊！咁啊，可見呢個殺業之因所招感到呢個果報呢係好重係好大噶，所以我哋咧學佛嘅人最好就唔好殺生，唔好害命，唔好結呢啲咁嘅冤恨啦。我哋調轉嚟就應該要放生啦。嗱，放生咧。就是布施他的無畏，每一種的畜生無論是水上的、地上的以及天上飛的，他一旦被人家捉到困住，其實他都有性，他都知道被人捉到難免挨一刀的，只不過他沒有能力走，他沒有辦法跳得出你們的手掌，他就只有等死。你說在他等死期間那一段的時間，你話佢會唔會驚慌怖畏呢？呢、這個肯定係會嘅。咁啊，現在我哋買咗佢嚟放生啊，即係布施佢個無所怖畏咧。咁啊，我哋因中唔殺生，仲放生，對一切嘅畜生啊，以呢個無畏嚟到布施俾佢。我哋以此無畏布施之恩，我哋嘅生生世世離 開呢個部位個恐怖啦。咁啊，所以於諸眾生普施無畏啊，就係離開呢個邊部嘅腦海。不常於眾生就起大慈心嗱，咁啊大慈就包括大悲啊，大慈就係與眾生嘅樂，大悲咧就係拔眾生嘅苦。咁啊，菩薩行菩薩道，發菩提心行菩薩道，無非就係自利，亦都兼夾利他，以利如我，先就可以得成佛道。嗱，咁我哋既然係唔殺生、唔食肉、唔害眾生嘅生命啦，我哋加上以呢個大慈悲心啦，來到啊普度一切眾生，我哋一中以大慈心去利眾生啦，我哋日後咧就可以遠離呢種唔快樂嘅果報啊，得到呢個慈心三昧嘅好報。同時啊，我哋發菩提心欲想成佛道，我哋點樣發呢個菩提心呢？就要有呢個大悲心，要有對象，有眾生為我所度，然後才可以生得起我呢個慈悲心，再進一步生我呢個菩提心，然後才至因中有菩提心，果證菩提佛果。所以我哋日後能得成佛果呢，都是在眾生的前來。若无众生啊，无大悲心；若无大悲心，无菩提心；若无菩提心，为因地啊，就唔能够成呢个无上菩提佛果啦。所以我哋能得成无上菩提佛果，因系由众生嗰处嚟。咁我哋对嗰啲众生咧，我哋恭敬供养；如果畜生啊，我哋放生，都尚且来唔及啊，我哋点可以将佢嘅杀害反成呢个冤仇呢？当然就唔可以啦。所以第二种呢，我哋要常常对一切众生啊起呢个大慈悲心，就系离开咧呢个不乐嘅老年，不乐的个苦啊，离开不乐咧，即系离开苦嘅老年，就系令自己生生世世得到无边嘅法咯。那三，就永斷一切親為習氣。你知道咩叫做習氣呢？習氣呢就即係愚殘。我哋先講個譬如，好似嗰啲腐乳啊，咁啊舊時呢就冇今日啦，嗰啲玻璃樽啊、嗰啲膠樽啊咁好使好用嘅，都係用嗰啲鋼牙黑色嘅一個牙嘅鐘呢去裝嘅。咁啊，雖然我哋都腐乳食，但係嗰個牙中啊，就算連汁都倒咗去㗎啦，都仲有好大啊呢個腐乳嘅味道。有陣時即使經過啊所謂梳打水、番鹼水去洗得幾次啊，但係當你抹乾佢嘅時候咧，呢一個裝個腐乳呢個牙樽啊，咁啊，仲系有啲腐乳嘅味道，咁啊呢种味道咧，好难以咧系洗得去嘅，咁就名为咧叫做习气啦，就系呢个腐乳咧留下嚟嘅习气。咪亦如食呢个韩国嗰啲泡菜啊，有好多人中意食嘅，咁佢酸酸辣辣，咁嗰啲泡菜嘅气味亦都好大噶喎。即使啲泡菜食完，但系装泡菜嗰一个樽咧，亦都唔有一次半次可以洗得淨。雖然佢外表就好乾淨啦，好似一啲邋遢都冇啦，但係嗰啲泡菜嗰啲氣味呢好難以洗得清嘅。嗱，嗰啲氣味難以清呢，就係呢個雜味。咁就個譬如，我哋雖然冇咗呢個正屎煩惱啊，但我哋仲有呢個雜氣毛病喺處嘅。好似佛在世嘅時候啊，有一位信徒弟子叫做不良强迫初，他们有这个骄慢的习气。那他为什么会有骄慢的习气呢？他今天虽然出了家，仍然是有。为什么呢？就因为他多生多世都是生长这个大富人家之中。那不要说当年这个封建专制的时代，就以今天 好多啲落後嘅地區，所謂人口多而揾食艱難嘅地方啊，嗰啲富有嘅人家動不動用一二十個工人，咁就因為佢富有啦。咁啊，既然佢常常動不動都用三幾十個工人啦，咁啊，佢就係個頭係個主人啊嘛，當然就呼勞喝皮啊，就有呢一種咧咁嘅習慣存在。咁啊，所以不靈佢婆娑尊者佢雖然啊今日出咗家，但係佢好多生好嘅世以來咧，都係生在呢個大富大貴之家啦，嗰啲富有啊呼勞喝皮嘅習慣。直至到今日，雖然佢出咗家，但係佢嗰啲習氣啊，仲係喺度。咁佢哋常常咧離開佛個講堂，咁啊渡過講堂前邊呢個恆河咧，先至入成呢個托缽嘅。咁佢每一次過河咧，呢、這個河神啊都要聽佢話喎，佢正喺阿羅漢啊嘛。咁呢個河神咧就是、一個女子，咁佢日日。要過河咧，佢都梗係未曾渡河之前啊，佢就梗係叫一聲，佢話小皮啊，你要斷流啊，即係將嗰啲恆河水咧斷咗佢，即係撥開兩邊咧，咁就留翻一條路咧等我過河，冇橋啊嘛。咁啊，但係呢個河神咧，亦都冇法子驅絕喎，佢係正果嘅阿羅漢啦。咁啊，人啊只有聽佢招呼，佢每一次叫小皮斷流。佢就真係斷流，等佢咧係過恆河啦。但係佢個心就唔係幾好過啊。佢話：你就算唔尊稱我係河神，我都有個名啊。你咪叫我乜乜名？你斷流等我過河，我梗聽招呼啊。你何必叫我做小皮啊？咁佢就好唔憤嗰道氣啊，但係就冇法子違抗喎。咁啊，有人咧，佢覺得事情咧。就越整越嚴重，日都係咁樣，來回都係咁樣叫，即係傷咗佢呢個自尊心啦。所以佢就投訴佛，有日咧就去到佛嘅地方咧，佢話：世尊啊，佢話我係一個河神，係一個女子身。佢話你個弟子啊，不靈其婆娑尊者，每一次過河見我斷流，佢話我冇意見，我係個凡夫，佢係個聖人，我應該聽佢話。但係佢對我的態度好唔好噶？佢開口就話小皮斷流，回程就係小皮斷流。佢話連我個名都唔叫㗎，佢話似乎好傷我個自尊心喎。佢話你話家可否啊？咁啊將佢咧嚇解釋一下，咁啊改善一下佢嘅稱呼咧。佢話得，嗱你唔好走，你等一等，我親自叫佢來，咁啊同你道歉啊，應該得啦話。咁呢個河神咧就好歡喜啦，能夠令到啊佢親自對自己道歉啦，咁啊應該乜嘢嘅嬲都已經解除咯喎，所以佛當時就命人咧去揾到不靈其婆娑尊者嚟同佢道歉，咁啊佛咧就問佢啊，佢話你係唔係每一日咧過河往返入城乞食啊？你要過河嘅時候？你都話叫佢小皮斷流啊！咁啊，當時不靈其婆娑尊者講個世尊對啊，冇錯喎。啊，咁啊係，即係講個係啦。咁佛話：佢話你知唔知道咁樣叫人哋啊？你話人小皮啊，會傷人哋嘅自尊心㗎。佢話嗱，家河神咧響處投訴啊。佢話不如咁啊，你親自同佢道歉啦，咁啊免得佢煩惱咯。咁啊！當時呢個不靈其婆娑尊者話：世尊啊，你老人家叫到啊，我當然亦都係聽話。咁佢即刻令之生對住個和尚，你叫佢點講？佢話：小皮，你莫親啊，即係你唔好嬲，唔好恨我啊！咁啊，當時呢個和尚一聽，嚇你對住佛面前，你都尚且叫我小皮勿親啊，明知上同我道歉，實際上咪仍叫我做小皮。佢因此當堂同佛講：個世尊啊！佢嗱，你睇下，佢當住你老人家面前話道歉啊，都係叫我做小皮，何況啊，佢背咗你老人家個面。當你過河喺呢個河邊嘅時候啊，佢就更加叫我做小皮啦，證明我冇講大話啦啩。咁啊，當時佛到呢個時候咧，佢就同佢講啦，嗰個河神，佢話你亦都唔好嬲啊，佢話你今日能夠貴以為一河之神。 你都是沾他的福，你知不知道？和尚说当然我是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嘛，不知道我就讲古仔的东西。他说不灵渠婆初尊者，他很多生很多世都是生在这个大富大贵之家，是个富有人家。他说你呢亦都是很多生很多世，是他一个妹仔，是他一个侍婢，你是照顾他，他亦都是喝惯了你的，你亦都是听他的招呼，照顾惯了他。他说所以到今生今世，他由于善根道，所以出家，但是仍然都有这个多生多世呢那种感觉，富有人家的骄傲习气在。他说你亦都今生仗着他那种的福力之故，他因为生生世世在大富的时候他总是照顾你，你是他的近身妹仔，当然你服侍他，他也都照顾你，他也都福荫于你，所以今生你能做何神，亦都是由于他证了阿罗汉果，是一个出世的圣人，所以福荫你做个何神。他说你呢应该要跟他服务，他说他没心的，不过这个是习气来，他说你呢不要亲近啊。那么到此时候这个和神呢才了解到呢所谓这个自然后因果的道理，那么以后他就不亲啦，以后不灵其婆初尊者每一支歌他说小皮断流，他就很贴服感呢知道他是无心，这个习气他就不会嬲了，这样呢就叫做习气。那现在这个习气呢就不是讲其他的习气，就是讲这个亲为的习气。杀生害命呢有阵时你杀得顺，等于说你捉得他快，亦都捉得他容易，他没法子违抗你了，你一手就捉住，跟着一刀一杀，那你说几顺呢你就不会亲了，都好些。你说例如你捉一只鸡，你想劏他，那只鸡他知道的，你平时喂米给他吃，他就笨住你的脚，但是那天你要劏他，他一看个势色不对，他都会走，他都会保护他自己。当你喂他吃，他就不吃，他还走了，走你想捉他就捉他不到。那么那天是你那种的心情是怎样呢？很自然呢就很嬲好恨，哈你还走，好捉到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味道了，等于说劏之可也咯。咁啊，捉得几个圈都捉佢唔到啦，当然结果都捉到啊。可是你已经走多多个圈，有阵都说不定咧，岁数大走到气喘喘啊。你话正当你走到气喘喘，而啱啱就捉到佢嘅时候啊，你会点样对待佢咧？我相信你嘅手段啊，都来得残忍啲啊，等于话对方咧、啊，亦都死得辛苦啲啊。咁啊，呢种系咩心情啊？这种就是你的亲恨心，即是始终的亲为心。我们由于多生多世，不要说堕于畜生我位，即使你做人，等于说多生多世做人都是食肉都是杀生，那你说积积埋埋那些所谓杀生的亲恨在我们这个八色田里面，那即使你后来你有机遇修善法、信法或者出家或者修行，但是你这个多生多变这个杀生的亲恨习气呢仍然是存在啊。所以我们今生今世能够明白这个佛理之后啦，我就要永断这个杀生，不单说这个杀生那种的业力你不做啊，连埋杀生那种的亲恨的习气呢都要咧斷除。我問呢種咧屬於呢個十老化之中啊，第三種叫做離憤怒。因為你殺生嘅時候殺唔到，或者佢走得遠，令你好辛苦，佢將佢捉住，你係咪好嬲啊？係咪好親恨咧？咁啊，今生咧唔單話唔捉唔劏啊，我仲咧係戒殺嚟到放生，自己食齋。咁就可以令自己修心养性啦，冇咗呢个亲恨，连习气都冇啦，咁就离开呢个愤怒啦。 我第四日身上无病，此就十脑之中第四种嘅离诸苦恼啊，即系离开咧你呢个生老病死嗰种嘅苦恼。咁啊，从因果上嚟讲，如果某一个人咧佢系多病啊，咁啊呢个人宿生啊或者今世啊，咁啊肯定咧系杀虫。就或者自己中意食，咁就不停咁买嚟劏，就或者咧，咁你自己咧专门咧做呢个劏鸡杀鸭啊、劏猪杀牛嗰种嘅事业，咁因此咧招感到今生啊，咁啊常常咧系多病，常常咧系病痛，嗱咁啊病痛系一件苦事，冇一种病痛咧唔辛苦啊。只是大辛苦或小辛苦而已，所以我們信佛的人明知道宿生都是曾經有殺業，所以今生你了解到這些問題這個因果的嚴重性，盡量要免了做那些所謂殺生害命的生業，如果自己再有善根能夠聽聞這種道理而學習的話就更好了，就可以免你啊，所谓多生多世嗰种嘅杀业，咁啊令到今生咧，咪起码咧就唔好有病苦啊！我哋平时一个人做咩好事，你就求长福长寿咧，但系另一方面啊，睇下个厨房咧，满地都系畜生嘅死尸啊，流得咧系满个厨房都系血啊！所以呢你是想求长福长寿，但是你的长福长寿呢是建立于别人的痛苦身上，那你这个长福长寿就肯定呢不单说求不到啊，可能还会损福损寿添啊，我很多东西证明啊，当然这未必个个人是这样，又或者这个人福报大啲咁多，未必呢现场得到这个报应，但是有这个福利不够的真的眼前报应的。那有些人或者做七十或者做八十大寿，他本来都很好身体的，什么事都没有，龙精虎猛，但是他做了寿之后跟着就大病或者死了。为什么呢？他本来长福寿上不好好地长福长寿，他为着做一轮生日，你说劏几多鸡劏几多鸭劏几多鱼啊，逢是酒席，你说没鸡没鸭没鱼怎样成了为酒席呢？那么一为酒席里面就有鸡有鸭有鱼，就有三样的生命，那么不劏什么时候都吃啫？你说越发有面子的人摆成一百几十围，你这个罪过越大啊！如果你只是三几围的啫，没什么人口的，没什么朋友的，那些还好一点，这个业障还没那么重啊。你说如果真是的朋友多的呢，你越杀得多就罪业是越重。那么亦有一个还在香港，那么开酒楼呢，他都开了很多间添，几有名的做生意做得，在酒楼这一行呢他都很有名，但是今天呢他的太太只是得五十几岁人啫，咁照你五十几岁人咧，应该都好健康、好活泼，但系咧，佢就近期就得到一个癌症，老翻即系话 cancer 啦。咁啊，有咗呢种症候嘅人，未死前固然痛苦啊，咁啊，亦都判定咧，医生判定佢唔会长命，五廿几岁人啫。咁啊，正当咧享福做事嘅时候，咁啊，医生判定佢要离开呢个人世。咁呢啲都系咧，你自己杀生又好，做呢啲生意又好，咁啊，都系唔系几好啊。咁所以如果有咁嘅情形，唯一嘅你自己有福分嘅，就应该咧系要改行。而自己有咁嘅福分，得闻呢个佛法，而又知道呢个因果嘅道理啊！不可不信，你只要能够相信 從今以後呢改行改過，或者自己識下齋，有機緣呢人家放生，你又放下生，咁樣就可以啊保過多少你自己過去嗰種嘅錯處，咁啊令到你嘅身體嘅健康就唔會呢係有呢個病嘅痛苦啊。咁啊，所以第四種離老化呢就係、是、身上無病，係離開呢個病嘅苦惱。咁啊，既然冇病啦，相反就係長壽啦。所以第五種呢佢就長壽命嘅長遠啊，呢個就好明顯啦。呢、這個壽命呢又長又遠，咁就離開呢個妖亡嘅苦惱，離開十離老。呢、這個十離老法啊嘛，一共有十種離老之法。咁啊，第五種咧離開啊呢、這個妖亡嗰種嘅腦海，令你長壽，咁啊而且亦都冇病。咁所以我哋想長福長壽咧，咁啊過年大家見到面都話恭喜發財，嗱恭喜你長福長壽，身體健康。但係呢一句話咧，只係不過講字。但係我哋實質點樣先可以做到長福長壽咧？我哋就要食齋啊，就要戒殺放生，就等於我哋嘅人去煮世，去揾錢去謀生。你唔係話講下我係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唔係講下就係喎。你都係實際都要去做，實際都要去捱，要去搏，咁啊先至可以咧搏到啊！你係個百萬富翁，係個千萬富翁，係個億萬富翁，呢個係事實嚟嘅，唔係淨係得個講字。所以我哋學佛嘅人都係一樣。咁你想壽命長遠，你就要修呢個長命個福。你想壽命長遠，修呢個長命之福咧，就係戒殺，以同咧放生啦，以同咧食齋。嗱，咁啊食齋咧就更好啦。即使係食肉，有啲人咧的確啊，無論佢環境又好，佢身體又好，個性又好。咁啊，好多人咧，佢唔可以食齋嘅，亦都有好多呢種人。咁啊，如果你自己唔可以食齋，已經係孽障重啦。而且食齋人咁樣講，我食咗幾十年齋，有邊度唔好咧？有個肥有咁大件。嗱，咁啊，但係有類人咧，佢真係唔食嘅喎，唔食咧，我就只有忠告啊。佢要食嘅時候，因為食嗰啲現成嘅，就唔好咧同舊屎咁啊，要指定。唔擺味唔會跳嘅就唔食。嗱，咁有咩分別呢？嗱，好簡單。嗱，無論一個城市，例如香港先係算啦，有幾百萬人口，當然每日咧劏豬殺鴨、劏雞殺羊，亦都咧準備咗好多現成嘅貨喺度，佢又準備人買啦。嗱，但係呢個問題在於咧，你有權唔買嘅喎。好似我哋出街人，原則上都唔會食，當然更加唔會去買啦。咁咪與我無關啦。如果你要食啊，也只不過咧係其中之一份，因為佢根本就已經劏咗，未必係為我。我買就有份，唔買就冇份。呢、這個冤啊，我唔買就根本與我無關啦。好似我哋食長齋嘅人，我根本就唔買，連睇都唔睇啊。与我无关啦、啊。咁啊，假定某一个人要食，也不过参加一份啫。佢杀咗咁多，劏咗咁多，即使有罪过，你又只能系占其中之一部分。但系比之啊，你心血来潮去酒楼啊，指定边一条会摆尾嘅去劏，指定边一只虾会跳嘅，你去录死佢。咁啊，等于话佢本来就生生动动好似游紧水嘅。就因為你個手一指，佢就馬上俾人用滾車落死，或者劏死啊！咁啊，呢個罪過咧就係因為你啦，咁佢咪同你結冤咯？就好似一個謀殺犯啊，你係主謀，咁啊死刑啊！但係如果重犯咧，就應該冇咁重，三五年咧就冇事。所以呢啲法律嘅觀點 個問題你就大家都好清楚，在報紙裏面呢常常有些這樣的案件，主謀去謀殺的人判死刑，即使港督寬恕都要無期徒刑，不用一死都要無期徒刑，但是如果這個重犯呢幫手的呢極其有三年重點是十年八載，他不用終身監禁，不用被判死刑。我們食肉都是同樣的原理，如果我們指定哪一條或者哪一隻它本來生生動動的，給你一指它馬上就要死，那麼這個冤痕是歸你呢？但是如果今天我即使要吃，我不是吃那些新鮮的，買那些現成的，也只不過呢種種的罪狀中呢我只不過都是參加一份而已，不是完全的。那麼所以呢我就希望大家呢，如果真的不可以吃齋的了，你要吃呢都不要吃得那麼殘忍，手段呢不要吃得那麼毒辣，自己收個點風。那麼亦有問題，法師很多人駁我的，他說不新鮮嘛，我問一句，歐美國家根本就沒有劏新鮮的肉賣的，你很難以找到一個城市或者一個鄉村入過個街市跟香港這樣，我指定哪一隻雞指定哪一條魚買來劏，沒有的，也不過全部都是劏好，而且相隔很久都是雪藏了，你已經你說他們何嘗身體不好不夠高不夠大，他們的高度啊他們的身材啊比我們的亞洲中國人呢高很多，身材都橫很多闊很多大很多啊，何嘗他有什麼不好。所以我們不要固執嘛，五街裏面每一條街都是很嚴重，我就特別提倡大家要守這個殺戒，不要殺生害命，所以我們想身上無病壽命長遠，那就唯一辦法食齋，要戒殺放生了。第六行是非人之所守護，此就是離開這個邪惡。什麼叫做非人呢？從文字解非人即是不是人，那不是人是什麼？就是鬼神，那些天龍護法神，他就是守護這個戒殺放生的人，守護這個食齋的人，加倍他長福長壽。所以我們雖然呢看不到那些鬼神，其實那些鬼神呢都是在我們這個身邊前後左右，只不過大家這個環境不同，我們都有這個肉體，有這個軀殼子，有這個色身，大家你望到我，我望到你啦，但是鬼神呢就沒有這個肉體，沒有這個色身的，所以我們就看他不到。但是不是說看他不到呢，我們就否定有這個鬼神，就說沒有這個鬼神，我們不可以這樣說，我們前後左右都是鬼神。所以通常說他說舉頭三尺都有神靈嘛，又說濟弱雖是無人見，全心的自是有天知，他們承認有鬼神。既然承認有鬼神，我們要做好，就不好做惡。其實我們一念做惡，那些鬼神都離開我們了，那些護法善神都不守護我們了。例如我們吃十日齋，為什麼不吃十一日又不吃九日呢？在吃這個十日齋之內，為什麼要規定那一日呢，其他又不吃呢？就是因為呢這十日之內，所以十日齋那十日裡面呢都是我們這個人世間那些諸天護法善神啊巡視了這個人間之後，那麼他上到這個天上報告的天帝，說哪一個人間裏面呢，哪一家他是食齋，他是個善人，哪一家呢他就不殺生，他是個善人，那麼所以就佛得教他怎樣在這一段日子裏面食齋呢，等於我就做一個善人呢，等我的諸天護法善神報上天帝了， 你是个善的人家，咁啊，降之以百福。咁啊，如果你系个不善的人家咧，就降之以百灾噶嘛。咁啊，所以我哋食十斋日咧，就系咁嘅意思。啊，即系等于话，点解系嗰日佢就食，其他嘅二十日佢就唔食咧？就因为呢十日之内咧，就有嗰啲护法善神在调查个人间边一家善恶之后啊。同埋上天告告呢个天帝，某一家系善，某一家系恶，所以佛一慈悲，欲想大家即时修福啦，唔好俾嗰啲天地个鬼神咧话你哋系一个恶人，系一个坏人，所以咧嗰十人咧就劝大家啦，好好地咧食斋，咁啊等嗰啲护法善神鬼神咧知道你系一个善人。所以話第六就是、行為非人啊，嗰啲鬼神咧之所守護，就係、是、離開呢個邪惡之所惱啦。嗱七咧就常無惡夢，寢伏都安樂，呢、這個就叫離不祥之惱啊。所有嗰啲不祥嘅事都離開啦。嗱咁啊呢個人咧，如果殺業重啊，殺心重啊。即是滿身都是血債，這個人真的睡覺都睡得不安寧的。我聽說知真的假，聽說那些舊屍肉，那些湯古老的時代，那些湯豬佬呢，他們死的時候不斷氣的。那麼怎樣才可以斷氣呢？就要找一把刀，那麼找一碗水，那張刀呢，那麼就放在那碗水上面，咁樣佢先至死一條，等佢當佢自己都係豬咁樣扮，咁啊先至可以斷氣啊，唔係得唔斷氣嘅。咁你話係唔係啊？罪不祥，罪不幸啦。咁所以我哋啦，如果呢個人係食齋、係戒殺、係放生，啊咁啊，即使咧佢固執啦，一定要食肉啦，都食嗰啲現成，所謂三淨肉啊，就唔好咧，要指定。某一條或者某一隻嚟到個湯嚟到去殺，如果你能夠做到咁樣咧，就常常啊冇呢個惡夢，令到你瞓覺啊覺得啦係安樂。咁啊第八咧就叫做滅除呢個冤結，眾冤都自解啊，即係出嚟呢個懷恨嘅腦海啦。嗱我殺佢。佢梗係懷恨我啦，咁啊殺翻我啦！佢殺我嘅時候，我又懷恨佢啦，又要殺翻佢咯。我話彼此嚟到負殺，彼此嚟到懷恨咧，咁啊生生世世就變成嗰啲恨越結就越深，嗰啲殺業咧就越做就越重啦，就好似一條鏈咁樣咧，由一個圈。變成兩個圈，有個變成四個，四個變成八個，八變成十六個。嗰條鏈嗰啲圈咧，就越多啦，嗰條鏈啊咪就越長咧，又解都唔係咁容易解啊。所以我哋咧唔殺生、唔食肉、唔傷害嗰啲生命咧，就可以遠離呢個懷恨啊。嗱咁咧就無惡道報，嗱惡道就唔係善道，即係等於話咧墮於。呢個畜生之中，咁啊，佢就惡道啦。你因為殺害嗰啲畜生啊，咁啊，畜生日後亦都殺翻嚟。所謂如是因，如是果啊，《靈嚴經》裏邊講個人死為羊，嘅羊死為人啊，咁啊，人殺羊，嘅羊食人啊，咁啊，彼此咧就負殺負恨，日後想唔墮於呢個惡道都幾難。咁樣如果我哋唔殺生唔害命啦，就係、是、唔會墮於呢個惡道，就係冇呢個惡道嘅部位。第十就命中生天啊，呢、這個就離苦趣啦，即係離開呢個人嘅軀殼，而生到呢個天上嘅享福。嗱，五界中你無論持任何一條，都係為生天之恩啦。你因中持戒，咁啊果上咧就生到呢个天上嘅享福。 咁就命中之後就會升到呢個天上。嗰個四為十啊，咁啊以上咧係由第一係於諸眾生普施無畏，二係常於眾生起大慈心，三永斷一切親為習氣，四身常無病，五壽命長遠，六行為非人之所守護，七常無惡夢，八寢覺快樂，八呢就是滅除冤結，眾冤自解，九呢是無惡道報，十呢命中生天，那就視為十種離惱法。若能回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後成佛時得佛隨心自在壽命啊！咁啊，呢個就進一步。如果我哋啊受持呢個不殺生戒，咁啊持數戒殺放生，我哋以此功德回向無上佛果菩提，佢話若能回向啊！回向呢就是回因就向果，回於我因中呢手持這個殺生戒，不要殺生，我們回向佛果菩提呢就得這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或者回自呢向他，是回向自己所修的，亦都向於他人所得的功德呢是同自己一樣。那麼個若能回向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咁啊印度話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咁啊中國話咧就叫做無上正等正覺啊。咁咩叫做無上呢？就係所證嘅佛果菩提係最高級嘅，係由之乎世間人求學問、做學問，咁啊佢所攞嘅位置咧係博士位嘅最高啊，除非佢收過第二科啫。他所修原來的一科呢拿了博士位呢沒得再修沒得再讀是最高的了。那我們修行亦復如是啊，能夠修到斷盡煩惱了盡生死，究竟成就佛果菩提，那就最高無上的位置啊，那就叫做無上。那什麼叫正等呢？就是真正平等，表示呢不是說一個人可以成佛，別人冇份，而是每一個人修行，每一個人都可以成佛，是絕對平等啊！就好似我哋求學，除非你唔用心，唔好好地向上，你能夠用心，好好地向上去研究啊，人人都可以做博士。博士學位呢，唔係指定某一個人就可以，某一種人就唔可以攞，冇咁樣嘅律例。亦冇咁樣嘅事實，你唔用功咧，當然攞唔到啦，唔關人事啦。等於話你唔修行，當然係唔成佛啦，唔關人事喎。你能夠修行，決定成佛，一人修行，一人成佛啦；十人修行，十人成佛啦；百人、千人、萬人、億人修行，亦都百人、千人、萬人、億人成佛啦。無量無數嘅眾生修行成佛呢，亦都無量無邊咁多個眾生呢可以成佛。就如同一人用功讀博士位，一人得博士，同埋十人、百人、千人、萬人呢，同埋收呢個博士學位。如果個個都係上進去用心嘅呢，就係十人、百人、千人、萬人呢都可以拿到呢個學位一樣，同樣得到呢個博士。咁就叫做正等啦。咩叫做正覺呢？佢就真正覺悟，冇半點咁迷惑啦。成咗佛之後，九法界嘅煩惱斷盡，九法界嘅生死斷盡。既然一切煩惱生死斷盡啦，佢個智慧心光究竟啟發，法身離體究竟圓滿，咁就咪佢就真正嘅覺悟啦。如同你攞博士學位，你已經攞到啦。你已經真正圓滿啦，在你呢一科之中咧，係冇得再讀啦，係最高啦。博士位咧係最高，係最無上，係最覺悟。咁所以合埋咧，就叫做無上正等正覺， 印度話咧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嗱，講我哋一中持呢個不殺心戒，從今以後戒絕殺生，咁啊自己啊得到身體健康，壽命長遠，常為嗰啲鬼神之所負念啊，咁啊令你道心增長，日後就可以成就無上正等正果個佛果菩提。咁啊嗰陣時咧，就得到隨心自在嘅壽命，你壽命幾長遠就幾長遠啦。好似極樂個阿彌陀佛喺印度話，中國話佢做無量壽啊，佢嘅壽命咧係無量，生到極樂世界嘅眾生，壽命亦都如同佛一樣啊，亦係無量無邊。咁啊，現在我哋因中持呢個不殺心戒，成佛嘅時候。得到佛呢隨心自在壽命，與佛呢是一樣。咁以上呢就是所講啊，所謂十種嘅離老法，係完全呢是在於所謂我哋呢是戒殺放生所得到嘅好處。個福之龍王佢若離偷盜，即得十種可保信法，何等為十？一者知財形跡，黃賊水火及非外子不能散滅；二人多愛念；三人不欺負；四十方讚美；五不憂損害；六善明流布；七處眾無畏；八壽命息力安樂；辯才無缺；否常懷思意十命中生天是為十。若能回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後成佛時得證清淨大菩提智。咁啊，此一段經文咧，就係明十善業嘅功德之中咧，第二名離偷盜所得到嘅功德。咁啊，上文咧就係講離開殺生，即係持呢個不殺生戒啦。所得到的好處是十種離老法。咁啊，除了殺生之外，第二咧十善中的第二種就是離開呢個偷盜，所得咧亦係有十種的功德。佢話伏次龍王，伏於上王，我哋離殺生所得的功德之外，我哋跟住咧就係講，如果我哋不偷盜。所得到十種的好處，個伏次龍王你知道。佢若離偷盜，嗱咁啊偷盜咧個範圍就好廣闊嘅。其實偷盜個戒咧，比之啊呢個殺戒咧仲要難持，因為偷盜屬於呢個貪心，唔單話明偷明搶係犯盜戒啊。你只要有少少啊，占对方嘅便宜，有一类人咧，佢好中意咧贪嗰啲小便宜嘅。你如果全心贪呢个小便宜，你贪到啊得咗啦，但系对方啊未必系愿意心足送俾你嘅，都系属于偷盗。所以呢个偷盗界咧系最难持啊，或者你用嘅物件。咁啊，如果對方係唔知嘅，你或者咧未曾問過嘅，對方未點頭嘅，即使一個小小嘅紙袋啊，都係屬於偷盜。所以盜戒咧，五戒中咧最難持係盜戒啊。咁啊，從前有一間寺廟，裏邊有個富字，咁啊大寺廟裏邊咧就梗係有啊一個庫房。即係裝嗰啲柴米油鹽醬醋茶咧，所謂開門七件事，以及好多嗰啲乾齋料，都係放喺呢個庫房。嗱，咁啊，庫房最高嘅權力就係當家，我哋話監院啦，但係當家咧，佢嘅實際管錢人啊，一出一進都係佢負責啦。但係做事咧，尤其是呢個一買一賣啊。就好多咧，就當家照顧唔到啊！而有呢個富字啊，富就即係唔係正嘅咧，就係當家個副手。例如某一個人 就负责买米买斋粮、啊、某一个人就负责的收租、啊、某一个人就是负责呢怎样保管那些银子，那么大家分工合作的那些副手呢是帮助这个当家师傅呢，他做事呢就如同这个国务院，除了这个国务院长之外啊，他还有很多那些副国务院长啊，他就是帮助呢这个国务院长呢某一个人呢处理某一方面的事，一个人呢不可以处理晒这么多方面的事的，所以那些副的呢就是帮助这个正的呢去做事。那么其中有个副字啊，那么有人呢就结缘，结缘呢就或者这个字啊某一个副法某一个斋主，那么那天他就买了很多那些饼，可能都是果子，他就买了很多那些饼，那么就分给全寺里面的人结缘。那么我们结缘是很平等的，所以说利和同分呢，凡是外面送来的食物或者是物质，结缘呢无所谓分得大小，职位呢无所谓高低，权力无所谓大小，住的时间不论长久，你总之是字里面的一份子，是一个出家人，都是平等的享受的。如果每一个人派一支牙膏，那就是大小高低呢人人都是一支，你没可能占两支，我没可能减少得一半，平等。好了，今天那天有个斋主呢就来派饼，每一个出家人都是这么多个，但是他没有包的，那么整个箱装着的饼没有纸袋包，都是散的，那么就分了几个了给这个副字师傅，他也是一份子嘛，也应该有一份呢，但是他生性自孝，那么分了几个饼，他想想屋企也不是很富有，虽然自己出了家，为人子者必尽孝道，出家人呢不是说出了家之后就不要父母什么都不理，绝对没有这样的道理，而是出了家之后还要孝养自己的父母，这个是佛的主张，千万不要说呢出了家出家了嘛，离开家门了，什么人都不要了，没有这样的道理，不可以乱说的。那他想到自己变成个母亲，总是养大自己，虽然出了家了，因为家不是很富有，他就想起那几个饼应该呢重新回家，那么供养他自己的生活，但是散泡泡几个饼没东西装，那么他就随手啊就在这个库房里面呢拿一张草纸，那么将这几个饼呢那么包得好好地呢就拎回家供养他这个母亲了。那么经过若干年之后，他就觉得自己呢成日当职为大众服务，本来是一件结缘都是一件十分好的事，但是自己呢终日呢逐无前身为服务大众的事，自己修行用功的时间呢相应咪就少了短了没那么多啦，那么这个生死就当然是不容易了啦，那么有人呢他突然想到这个问题，那他就辞职啊，那么准备自己离开这一间寺，那么去外面呢参行，那么希望对免生死啊明心见性这个问题呢那么有所帮助，自己有所增进，那么他一切都准备好了，那么听日就起程，那么那晚呢他就发梦啊，梦到这个寺里面的护法善神一手就执住他，他说你不走得啊，那么这个副字讲，他说副法神啊，他说我为什么不走得啊，他说我当了这么多年副子，自问都管理如是，并无啦吓所谓侵占这个常住的物质啊，从来未曾呢自己有过一点非法的行为，他说为什么我不走得，那他都理直气壮啊，但这个伽蓝神呢又是回复他了，他说某人啊，他说没错，他说我承认你，你在你在职期间 真係呢一針一線都好清楚，就係因為你清楚，所以我先至今日點醒你，唔想你有一筆咁嘅債喺度啊！為呢件咁樣嘅事幹咧，而欠埋一筆債。咁啊，當時呢個富正問嗰個富法神啦，然之後我欠乜嘢債咧？佢話你啊，欠不上住一匹布。咁啊，如果你想離開了呢一筆債嘅咧，你就要還翻一匹布俾上主啊，俾高家。佢話你就清淨。你就可以自由來往啦。咁啊，當時呢個富持諗到我幾時啊？咁啊，借個常住一匹布啊。佢話我有幾時用個常住一匹布啊？佢話我冇呢件事喎，我諗唔起呢件事喎。佢話富法神啊，你可否提點一下咧？即係普通人話你俾啲 tips 我咧。咁啊，富法神講啦，佢話容易啦，佢話嗱，你記住。他说某年某月某日，等于说都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有某一个斋主，那用很多饼送到你这个库房，由这个库房派给出家人结缘，有没有这样的事？这个富持想过有啊，有了嘛，有就得了。他说别人怎样处理这个饼，他说暂时我不提。他说你当时是不是没有纸而拿了这个常住一块草纸啊，你包这几个饼回去供养你的母亲，有没有这样的事？他说有啊，他说有就得了。他说这块草纸是公家的，不是你私人的、啊、公家的草纸十方僧人都有份、啊、是由施主供养入来，就或者由施主供养金钱，用施主的金钱去买回来，无论他怎样来，总之是由施主那处来，都是十方从来，十方常住，十方僧是人人有份，不是你个人所有啊！你怎可以拿来你自己私下去用呢？他说我已经计算过，由于是十方僧人的物，你所攞嘅系十方僧人嘅物啊！佢话从嗰日开始计算到今日，佢话连本带利，利上搭利加埋，你应该还一匹布。佢话你还咗呢一匹布，佢话你就对呢间寺门嘅债项咧，全部都清楚啦。佢话如果唔问呢个后果咧，唔使我讲啦，你自己知啦。啊，呢个父子一听。確有其事喎、哦，嚇到真係一飆冷汗咧，佢就醒咗。在佢未醒以前，呢、這個富法上就同你講：佢話由於你係一個真正老修行人，明白因果，亦由於你一生孝順個母親係一個大孝子，所以我就提醒你，唔想你欠呢筆債。不然嘅話咧，我都唔理添。如果你唔係個孝子，唔係一個大修行人，肯定是墮落，說我都不會提醒你，就因為你是個孝子，你是一個明白因果的一個人，沒什麼債問的問題，所以我就提醒你，希望你不要行清楚他。我問這個老修行人，這個父子聽到這樣說了，當然呢他也都明白了，我睡醒覺呢未曾離開以前，他即刻買回一匹布，即是普通用的布，咁啊，送翻俾上主，你就離開啦。咁啊，你話係唔係偷到呢一條帶啊？係最難遲，亦都唔好遲啊！唔係咁容易啊！尤其是出家人住喺大眾嘅地方，更加要時刻咧要檢點呢個大眾嘅公物，唔係邊一個人送俾你嘅，而係嗰啲施主送嚟十方嘅地方。十方的大众住在树的人人都有份，如果你侵占了常住的物件，这一笔债你就在十方当时住这么多人的面前，每一个人的面前，你都犯了一个偷盗的罪。你说是不是将个利达利加起来一块草纸要还一匹布？所以这个因果呢可以操之大业，但是亦有时 好微細，微細到咧你諗都諗唔出嘅。所以我哋舉心動念啊，日常呢個行為嘅生活習慣之中咧，要時刻都要檢點，唔可以粗枝大意啊！如果錯咗呢個因果人和呢個債咧，就好難以還啦。嗱，咁啊，從前揚州啊呢、這個高遊嘅地方，有一間咧好有名嘅寺院，佢個名字叫做禪居寺啊。嗱，咁啊，禪居寺佢個佛典個佛像咧有丈幾高，咁啊十幾尺啊，即係咧當然個佛心都好大啊，所謂金相莊嚴。由於有咁大嘅佛身啊，所以佢呢個額頭啊，個一粒代表豪光嘅，就用一粒珍珠咧镶喺度，咁就呢個額嘅中間嗰度啦，即係兩眉之間咧，係用一粒珍珠咧含上去，當為豪光。咁啊，粒珍珠咧就當然幾值錢下噶啦。如果係靚嘅珍珠，有咁大尊嘅佛像，當然粒珍珠亦都好大。咁啊，有個遊客啊，咁佢哋常常到呢間寺廟去觀光，但係佢唔係懷好意啊，佢唔係話嚟拜佛上上來啊，而係佢咧第一次入廟參觀，佢就發覺呢一粒咧珍珠好大。但是究竟是不是真貨呢？以后如果攞怎样可以攞得到呢？他们一次过就想不通了，所以他们常常去看啊，看个决定他是不是真貨先，然后是真貨了，那怎样去攞得下来呢？那他们去了很多次啊，要想通这些问题。那当然最后呢他就想通了，想通了，那么那一次呢他们入去这个庙里面啊，咁啊，一方面就睇嗰粒珍珠动脑筋，睇佢点样攞佢落来；另一方面咧，我又睇下边一个地方可以收藏，等到冇人嘅地方啦，咪收藏喺嗰个地方。夜晚闩咗门，个个瞓觉啦，佢咪可以出嚟偷咧。咁啊，俾佢谂通晒呢啲问题。嗰日咧，佢就去到见到冇人啦，佢就收藏喺呢间庙咧某一个地方躲响嚟，自己带啲干粮，咁啊食下就算啦。咁啊，捱到夜晚真係三更半夜啦，人人都入睡啦，都響曬呢個夢鄉嗰度啊，佢哋出嚟咧，咁啊爬上去，咁啊呢個偷粒珍珠咯，嗰粒珍珠咧係好貨，係真貨，咁你話抵啲錢咁啦，咁啊偷得珍珠啦，佢應該就要走啦，呢個肯定啦嘛，點不知佢走嗰陣時咧，佢摸唔到門口啊！他明明行到那個門口的了，佛寺裏面很多門口的嘛，他明明行到那個門口是出去的了，但是面前呢他所看到的呢就不是那個門口，好像是一埲牆，他就不出得去的。他一尾成晚這樣在那個佛典前後左右這樣行，想出去，但是他所看到的呢沒有一個是那個門口，等於說就不出得去了。沒多久呢就天光了，天光呢，咁嗰啲出家人都係朝頭早上早點㗎嘛，好早起身啦，咁四點零鐘我就起身㗎啦。咁起身見到有個人喺個佛典左右咁行來行去，咁撞來撞去，奇怪啦，問佢，我話你究竟係做乜嘢事啊？你喺度，我睇見你行嚟行去咁講做乜嘢事啊？當時你一個偷豬人講啊，佢話我呢入門拜佛，你哋閂咗門，咁我家咪出唔得去咯。我咪想啊，揾門口出。嗱，咁啊，出家人都係老實咧。其實佢呢個理由咧，都唔係幾成立嘅。門都未開，點入嚟啫？咁啊，出家人都冇乜懷疑啦。佢話：咁啊，唉，佢話施主啊，咁啊，而家嗱，呢個門口你可以出去，你就喺呢個門口去出啦。已經係指明一個門口俾佢出去噶啦。咁佢行到嗰個地方又唔係一個門口，佢所見到嘅呢又係一埲牆，根本就唔係門口，當然佢就唔會出去啦。咁於是好幾次都係咁，呢個出家人就懷疑啦，佢話你梗係有啲唔妥呀，我明明指個門口俾你出去，點解你都唔出呢？咁奇怪，佢就問佢，佢真係啦，好認真咁問佢，話究竟你呀係做乜嘢人嚟㗎？你老實講真話， 但是这个做拆的呢他还有糊里糊涂啊，但是这个出家人看得很清楚，他说我明明呢相信你是八十的十一来，我就指着路你出去了，为什么去到你又不出呢？你走一转后呢对你怀疑啊，那么当时在这种情况之下啦，那么这个偷猪的贼呢就没法子不承认啦，那么承认啦就讲啊俾返个猪交返出嚟啦，到嗰阵时你估计牙先就见到啊，好似前后左右都系门，就唔使话嗰个出家人呢指点佢向边度出去，佢自己就可以出去。嗱，咁呢个故事呢都算好添啊，佢起码佢还返个粒猪俾个佛陀，唔使欠呢笔债。所以我哋对于呢个三宝门庭之中，法人系佛弟子，唔好对呢个三宝门庭一切嘅事事物物一打主意，因为呢个十方送来一切嘅物质都系十方之所有，所以我哋在任何时候咧唔好偷渡。嗱，咁啊仲有好多嘅故事或者咧系理由，由于时间到，咁啊下星期六咧再讲。